列入黑名单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两年之内不得参与各种评先评优，各级环保行政机关将对其环保行政许可予以限制，不予安排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撤销或者建议撤销由环保行政机关授予的荣誉称号等，同时将失信企事业单位和其他 能被原谅踏破千山，纵然将切磨穿迎日落在等盼，燃用一场若想忘我敢忘。 这是来自利仙达的一首《热涌》，这首歌可能唱的也是你也是我，年轻的时候总要学会去妥协，可能因为能力不够强，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会受到一些伤害，但是在之后呢，坚持不放弃自己的信仰，总会达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就来听听这些自由自在的声音吧，听一听这些民谣。说到民谣的时候，我会有个想法，因为其实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喜欢摇滚的，在上大学那一段时间会经常去到各个音乐节去参加各种活动，那个时候总是热情奔放，喜欢去参加这样年轻人热闹的节日，但是再后来呢，发现自己好像慢慢的喜欢去听一听民谣，听一听这些静下来去思考一些事情的音乐。所以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有过这样的变化的话，今天这一期歌单应该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每次发现一个独立音乐人的时候，都像是发现一座宝藏。最开始认识陈粒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这么癫狂，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都是那种特立独行的感觉，而今天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心头好，相信你也听过这一首来自陈粒的《光》。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你的一寸一寸填满欲望，城市有点脏，路人行色匆忙，孤单脆弱不安都是平常，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里，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里，开始无望等待。快乐缺点勇气，浪漫缺点失意。 到了这个镇上寻找线索和目击者，张莹莹的家人悬赏$50,000寻找任何能够提供张莹莹下落的爆料者。 今早张莹莹家的代理律师王志东给中国之声发来了回应，他说张莹莹家人曾到塞勒姆小镇去寻找张莹莹，这件事情是属实的。7月6号一早，张莹莹的家人便出发前往塞勒姆，从早到晚寻找了一整天，很晚才回到住宿地。张莹莹同学的家人在塞勒姆沿街走访了众多商家，有7个人分别向家人证实了他们曾经见过张莹莹，其中5位比较确定，每个人都能够回忆起具体的日期、时间、地点等，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呢，也有人。 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的家乡越来越年轻，我的老家也一样。很多时候我会回到老家，发现家乡变化越来越大。不知道这时候你会有一种感慨，就是我们已经跟不上家乡发展的速度了。虽然离家有千里之遥，但很多人都是和自己的家乡息息相通的。而家乡各行各业取得的一些巨大的成就，很多人就会感慨，无论离家有多远，无论你现在取得的成就有多高，那最难割舍的就是家乡的情怀了。刚刚这一首赵雷的《家乡》唱的就是这种情怀，而这首歌呢也是电影《雄狮》的一个主题曲。这部电影还没有上映，讲述的是一个印度男孩和父母离散，花了20年去寻找自己父母的故事。曾经这部影片获得了6大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而中国版也即将上映了。今天来听民谣自由自在的声音，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提到一位民谣歌手，提到一位民谣女歌手，这位女歌手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之前我说会在下雨天的时候听她的音乐，会有一种特别的意境，而她的音乐呢都是非常充满诗意的。这次他是为一个电影的真人秀，一个电视的真人秀去创作的主题曲。如果是概括的来说的话，这首歌就是有一种温暖但是却辽阔的感觉。这首来自程璧的《光芒》。

让我随你走入光阴中一壶，淡淡铺落星途，把路看清楚，让我偏执坠入，不管也不顾，淡淡思量有你，含笑有白露。 含笑有白露，这一首来自崔开潮。很多时候听到他的声音，总是难以想象他只是一个95年出生的小鲜肉。没错，歌唱的就是白露先生。白露是平常不太会叫的，他是安静而又美丽的，而且在水田当中，他去矗立在那里，就像是一幅非常精美的油画一样。所以刚刚这首含笑有白露，也会想起很多非常安静的画面。很多人会把崔开潮和陈鸿宇做对比，因为两个人都是声音有些低沉，而且唱得非常的诗意的人。但是在我看，这两个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陈鸿宇的他的歌呢，我听到的第一首就是《理想三旬》，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认识陈鸿宇的开始也是从这一首歌。这首在他的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当中收录的歌曲。 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笑来虚度，聚散的慷慨，辗转却去不到对的站台。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你迷醒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像遗憾季节里未结果的爱，弄脏了每一页诗，吻最疼痛的告白，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哦哦哦哦哦，就甜蜜的忍耐，繁星仍是窗台，

流逝一只风，倾城一回眸，消失无影踪。谁在等风来驱散阴霾？谁在路灯旁念念不忘？那些迷惑的光昨天今天，那些苍老的面容有你和我从前，寻找遗失的章节，半梦半醒之间相思的灵魂，某年某月某天， 一次偶然的碰撞，遇见相似的灵魂，来自戴鑫和陈鸿宇。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听到戴鑫和陈鸿宇的演唱的时候，我发现我可能更爱的是陈鸿宇，一下子暴露出来了，对不对？但听到他的低音演唱的时候，真的觉得不太一样，会有一种更加深入人心的力量。今天来听听就是这些自由自在的民谣，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很多民谣歌手会唱起他们的童年，唱起他们的家乡，而刘浩林也唱过一首歌来唱自己的童年。在那个时代没有网络，连手机都非常少，很多人的思想还都是非常的简单，没有高楼大厦，有的都是一排排的砖瓦房。而那个时候没有路灯，大家会坐在树荫底下，一会儿聊聊天，一会儿看着孩子在玩玩闹闹。曾经有一年的时候，路过几个小朋友在玩那种扭扭车，就是那种滑板。我记着爸爸看到的时候看了好久，他说如果小的时候有这样的玩具的话，我一定会买给你。儿时的记忆可能又响起在耳边了，这一首来自刘浩林，儿时。 街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蓝黄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更见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简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

是燕池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燕返》当中收录的刚刚这一首歌曲，名字只有一个字，叫做《战》。听到的是非常浓厚的燕池自己的风格。之前听他唱一些歌曲，包括我在节目当中也推荐了一些，包括《将进酒》，包括其他的一些歌曲。他是那种江湖气非常重的这样一种唱法，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今天来听很多自由自在的民谣的声音。那下面这一位呢，就是有特色一点的了，小月老板。很多人认识他都是听他这个戏腔开始的，因为我和他认识算是很早之前了，那会儿他是在吹口琴，在做一些蓝调一些音乐，而后来呢，他选择了民谣去做一些尝试。听他的歌会有一种戏的味道在里面，也和他从小的经历有关。小的时候就是在学戏，包括可能听他的歌依然能听到那种嬉皮二黄腔的感觉，但是呢，听他的歌总有一种少年的味道。这一首可能讲述他少年经历的《少年闲》。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前，无知思念的中间，热闹人群的孤单，转身离别的留恋，急忙掩住的耳畔，流着眼泪的晴天。 我记得你的模样，你曾是个少年，你有深潭的眼眸，你有固执的臂弯。我也记得你的誓言，你曾是个少年，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你说永远都不改变。 是来自好妹妹乐队非常温暖的演绎，你曾是少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唱民谣的人心中始终住着一个少年吧。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朴树，《No Fear in My Heart》，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我们明天再见了。 你在挽留什么？想取悦谁呢？哦哦哦哦，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好像将你善待， 所以你厌恶危险。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这一轮看个手，敢不敢将你放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诉心的痛，我都拿走，让我再次两手空空。这有奄奄一息过，那个